望着窗外那悠悠春光，我心中也许和你的情感有一种暧昧的美满，忘记了思念的负担，听不见你们相爱轻狂，我自私也许心中期盼有一种暧昧的晴朗，站在这城市某一段，寂寞和爱像浮云聚又散。我终于不那么执着，接受分手是一厢预谋，就算是轻轻的微风也在试探思念浓薄，你忘的伞还依我的窗，望着窗外那悠悠春 时期暧昧，或许是一颗大白兔，好感或许是一场奋不顾身的群架，奋斗或许是一个随口的约定，约会或许是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什么也不用干，而成长的现实当中，结局是坚持到底的不离不弃，成功是理想被实现后的孤独，而爱情已经变成了面对面流着泪的言不由衷。在生活当中，我们经常是没有被现实打败，却是输给了自己。 吹醒平淡的睡境， 说爱我的你一样的对着玻璃，用呼吸吹醒平淡的水汽，无聊也变得多么甜蜜，在慵懒的天气接着雨点说爱你。看窗外的你，你抱着爱情，我们一起继续前进， 有人说回忆涌来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自己经历了这么多，不是输给时间，也不是输给距离，而是输给了自己。有些话该说的时候不说就没有勇气说了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无法复制，所以要好好的珍惜现在。 才想到自己，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。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，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。 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，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，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，

该有多幸运。 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，就特别希望和你爱的人一起每天买菜做饭，逛家具市场，两个人逛家具市场会想象你把那些家具都搬回家的样子，然后偷偷给猴年马月才会有的孩子起一个名字，把街上的老太太都想成自己，老头子都想成是他。不管我们怎么信誓旦旦地说着不想用未来束缚我们的人生这样的话，可是亲爱的，爱就是会在所有的英雄梦想之后，终究还是会把你放在琐琐碎碎的来日方长里，然后你不知疲倦，然后你默默享受，然后你沉浸享受，毫不察觉地幸福一辈子。 汽车声打破宁静，听得见却看不清，路灯下我的身影是最短的距离，最近 是最远的距离。